走，不被看到的青春叫做成长。 有没有过，无论有没有做过什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你有在想有没有做过什么这件事情本身的话，应该都是在有回忆吧。这首歌曲呢，也是 JJ 林俊杰为电影《破风》打造的一首专属的主题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JJ 想要表达的就是一种青春无惧、青春无悔这样的精神。当然就像这部电影一样，这首歌曲呢也适合所有单车运动爱好者可以在骑车破风的时候聆听的一首专属的主题曲。那说到骑自行车，其实在国外，在一个你很喜欢的地方去好好的放松自在的骑自行车，随便的走走停停，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英国如果有条件的话，大家有时间可以去骑一辆自行车。去哪个地方骑比较好呢？距离法国最近的海峡岛，这个地方呢2000人都不到，可以说非常的宁静和美丽。这里呢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交通工具，全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短的，而最好的穿越方式就是骑自行车。想象一下，此刻我们骑自行车，没有汽车的干扰，周围的空气那么的干净，整个一切是那么的舒服放松，哇，就像这首歌曲一样，空空上海。 吉克隽逸演唱的《空空山海》，这首歌曲呢，也是去年上映的电影《鲛珠传》的宣传曲。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前方我们到站是凯恩戈姆国家公园。来到这里可以干嘛呢？来到这里，各位可以放肆的滑雪。怎样，爱滑雪的朋友们有没有动心呢？这个地方呢，拥有着最美的雪场。同样，各位滑雪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两边的风景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些初学者可能会说，那雪道会不会有些难度呢？任何一个可以滑雪的地方都会有着不同难度的这样的一个滑雪的一个装置。当然，来到了凯恩戈姆国家公园同样如此。现在我们一边从最高的山峰上往下滑雪，一边感受一下旁边粉状的雪、山地的树林、令人垂涎的风景，然后滑完雪之后还有大餐在等待着各位，一切都是那么的 crazy crazy enough。 除了 Beyonce 版本，接下来这首歌曲这样的版本来自于英国歌手 Emily Sandy。 I'm still so deep in your eyes, I touch on you more and more every time. When you leave I'm begging you not to go. Call your name two, three times in a row. Such a funny thing for me to try to explain. How I'm feeling, my pride is the one to blame. Cause I know I don't understand just how your love is doing no one else can.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Your love's got me looking so crazy right now. Emily Sandy 的这个版本，各位一定要跟上节奏，跟上鼓点。开车的时候注意，一定不要那么疯狂的去踩你的油门哦。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周末好无聊啊！ 春暖花开的日子，宅家真浪费。快来驴妈妈春季旅游节，32元就能去春游，更有出境游半价秒杀。相约春天里，在路上玩出花样。下载驴妈妈 APP， 马上去春游。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 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您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有轻雾，白天有中度霾，傍晚北部地区还有浮尘，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入夜后北风逐渐增加到四级左右，局部地区有扬沙，霾天气减弱消散。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中度霾，早上有轻雾，傍晚北部地区有浮尘，偏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12点，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正式开票，传说中的北影节速度重现江湖。官方售票平台淘票票开票后，1分钟票房达到200万元，2分钟票房达300万元，5分钟票房600万元，12分钟票房900万元。跟去年相比，此次售票速度高出了1倍多。和往年相同，本届北京展映最受欢迎的依然是知名度较高的大导名作，如奥斯卡获奖影片《逃出绝命镇》、韦斯·安德森的《布达佩斯大饭店》、黑泽明的《七武士》、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卡梅隆的《阿凡达》和《泰坦尼克号》、诺兰的《敦刻尔克》等等。让人略感意外的是，一些偏冷门的小众电影也收获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尤其是和北京城息息相关的《邻居》《城南旧事》《北京泥枣》等等，不少年轻观众希望通过银幕画面感受到老北京城的独特魅力。由小沈阳、陈意涵主演的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上周五在全国公映。该片是身兼主持人、演员、导演等职的刘仪伟第二部导演作品。刘仪伟执导的上部影片《火星宝贝之火星雷士》于2009年上映，近10年之后再次担当导演，他感慨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去感受英国之旅。 去感受十二项平时你可能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英国可以玩的好玩的项目。前面已经玩了一些，在这一时段还有更多好玩的，一瞬间会让你感觉到很刺激。 生命里总有一瞬间，那么无能为力的一瞬间，温暖的光线，明亮的房间，永远不能忘记的一瞬间。火迷般绚烂，烟消云散了，在这一瞬间，誓言已枯萎，爱褪去颜色，世界静止了，在这一瞬间。 一瞬间可以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像这首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一样，一瞬间呢，你可以一败涂地，一瞬间呢，你可能也就是一支香烟，一瞬间可能一盘炒蛋瞬间就没有了。但是怎样，一瞬间你也可能会突然间的爱上一个声音，爱上一支乐队。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的话，记住他们的名字叫做不皮树，这是一支独立音乐乐队，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品《一瞬间》。一瞬间，接下来呢，我们去感受更加好玩的项目。下面我们去过英国东南部的海边小镇，这个小镇呢叫做惠特斯特布尔。这里呢因为出产生蚝，成为了全英国最大最多汁，而变得非常非常的文明。每年的生蚝节呢，这里都会吸引很多对吃很讲究的法国人士前来，不过呢很少能够看到一些大家熟悉的面孔。一顿生蚝大餐既是节日的一种非常开心的享受，同样也是一种放松。当然各位放心，这样的生蚝大餐没有任何的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期。 就像冬天那片叶触不到雪地， 何时彼此只要相对总过于客气，何时栖身家里总觉得没有空气，是什么都委屈你，单方终止了这个游戏。是我不懂怎么追完你，或你伤心一早已沉迷，或是将一切作注码信任你，完全输了运气，输了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相拥你的手臂也是相隔十里，当亲近我喷升紧气，热吻之中你感觉辛苦自己。定是我爱着你过了限期，明明伤心两手想抹眼泪，失去力气，很想被你今天抛弃，是我不想某天苍老亦想你。 熟悉的旋律，普通话版本，大家最熟悉的是那英的《梦一场》，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广东话版本来自于梁咏琪，广东话版本叫做《限期》。旋律，不同的味道。说到感情，说到爱情，好像总有人觉得似乎是有一定的期限一样，所以在广东话版本当中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期限仿佛是有一定限制的，叫做限期。也有的时候会觉得仿佛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所以呢在普通话版本当中，梦一场。关于感情，关于爱情，太多的事情可以说，太多的无奈。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在这首歌曲当中好好的再想一想你的感情。孙燕姿，关于 住了一大圈吵闹腹地，我想要旅行，没有目的，单纯逃离。 还没有痊愈，需要被隔离，需要更多的空气，我让自己相信，终于在长期折磨里 的这样的一首关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关于的事情，想就想吧，让这种想象在你脑海当中出现一下，去回味一下都挺好的。在2007年孙燕姿的专辑《逆光》当中呢，诞生了很多的金曲，比如说《逆光》，比如说《咕叽咕叽》，比如说《我怀念的》，包括《漩涡》。相对于刚才所说的那些歌曲呢，这首关于它其实不是很红的一首大热单曲，但其实这首歌曲很耐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专辑当中呢，一些歌曲是我们曾经忽略的，重新拿来听的话，反倒觉得挺有意思的。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的是黑斯堡。黑斯堡呢，是诺福克东海岸独特的一个村庄。各位，哪怕只有一丁点的时间，都可以停留一下这里，你会发现它独特的魅力。首先我们去看望的这个地标呢，也是这里非常非常有名的，就是红白条纹相间的灯塔。这个灯塔大家应该会在很多的影视剧包括手机壁纸当中都有见过，建于1790年，是英国最古老而且尚在运作的这个灯塔。特别惊喜的是呢，诺斯克还有皇家御用的薰衣草厂，这里出产的薰衣草精油呢是非常非常的优质的，也是闻名全球的。下面我们一起跟随彭坦的这首灯塔，去感受一下黑斯堡这座非常独特1790年就建成的现在还在运作的灯塔是怎样的一个画面。 冯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灯塔》，在他的这首《灯塔》当中呢，可以找到你迷失彷徨的时候的那个方向和一个目标。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少年故事》那张专辑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 Vincent 海滩，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一间小屋，打开门就能够看到大海，你很难想象两个人在这里看日出日落的样子是多么的美。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在这样的房间当中，配合着这样的风景去感受。虽然有些许的忧愁，但也很美。 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倒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才来，春花正开，你怎舍得说再会？我在深闺望穿秋水，你不要忘了我情深深如海。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难道不明白，要不是要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看到非常非常美的风景的时候，非常非常浪漫的时刻，会有想要掉眼泪这样的一个冲动。情人的眼泪可以是甜蜜的，可以是浪漫的，也可以是苦涩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齐秦的翻唱。带上音乐去旅行，上周五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感受了12项英国终极旅行目的地的终极度过方式。希望各位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感受了一下你不太熟悉的英国的那一面。 OK， 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想要 kissing strangers， 哎，其实也是可以的嘛。OK， 明天见，拜拜。 cerrado. Yo voy probando este enamorarme otra vez. No mires atrás, bésame normal. Si me gusta, no te asustes. Esta fiesta sí que va a comenzar. 去乎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曲歌。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曲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